爱成永夜，我早已经习惯漆黑，隔着窗户霓虹世界好美，朦胧的月你伴住谁，十月也许不是现才对，而我是盗梦的贼，不肯入睡，偷你来和我相会，日复一日夜复一夜，多么愚昧，爱在黑夜，流星一颗颗向心里坠，我情愿离别是永生的离别，哭过的泪我无力去追，我爱到深夜，往事一幕幕向火里退，我燃烧成灰，在爱情的夏夜埋葬我的心灰，你的一切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。平安北京，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。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韦永贵。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，通过强化法律监督去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。 我是丰台法院法官张勇。平安北京就是在判案的时候一碗水端平，